我今睇如来，就如观音所笑。譬人净居十方区的果十至一时闻，只得佢哋言真实，咁就非观障碍，口鼻亦复原。真入方知心念分无碎，隔缓听音响，下以区可闻。五处所不齐，就说得听真实。系音声正动静，闻声为有无，无声就系无闻，非实闻无声。声无就既无灭，声有亦非生，生灭异名，是则常真实。个众令不在梦想啊，不为就不知无，各判出之为真心就不能合。此一段经文呢，系显示个第三科，证明观音所修法门，就系观音菩萨修耳门圆通啊，系超于前嘅二十四种圆通。咁啊，始终有个问题，因为上来讲个比修行就实无优劣，又话正正就无不通，咁点解此处啊，亦说呢个耳门又能够超出一切咧？嗱，咁啊，答案就话上文咧所讲就系若呢个果性，同埋始终所讲所赞呢个耳门圆通咧，系属于呢个因心修行。咁啊，亦是咧系基简，因为上罗所简于呢个二十四法之中，或者通而不圆，或者圆而不通啊，或者通而不圆，唯有始终所讲嘅文经系具足圆通常三真实。咁啊，因中文经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啊，咁啊，果上就必正。圆通常嘅三真实果，咁啊因果就一致，咁啊属于咧二种决定义之中，第一个决定义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先就可以成就啊不生不灭嘅无上菩提果，亦都应初转啊所谓二种根本之中，名为叫做涅槃根本，但系依此二根文证而修咧，系属呢个涅槃根本嚟。佢话我今喺如来就如观音所说，咁啊文殊师利菩萨讲话我现今咁啊启发如来世尊，就系如观音菩萨向来所说一样啊。佢话由我观听得实。方圆明，故观音明就遍十方界。我话譬如人净居，譬如有个人咁啊，居于呢个净处啊，个十方区的果就十次一时闻，咁啊十个方向同时打果，不分先后。但呢个耳根闻净咧，亦都同时啊，于呢个十方处的果嘅地方咧，一时不闻。咁啊，既然十方区的果十次一时闻，佢话此则咧就系圆真实啊，彻明明正，照一切声而无为，咁啊当然系圆满无缺啦。咁啊，佢哋圆真实，咁啊目非就观障碍，能眼呢个见性，只能够睇呢个障碍知识，就唔能够睇啊有障碍咧。外边嗰种嘅事物，我话目非就观障碍，咁啊属于不通咯。咁啊口鼻嘅亦复原，身耳就合方知啊，就话呢个口唔能够尝呢个有障碍嘅味，咁啊一定嗰啲味道咧要到到呢个嘴就先至知道嗰啲味道。嗱鼻咧亦都唔能够闻啊呢个有障碍之香，咁啊有嘢障住佢个鼻咧。佢亦都闻唔到个香气嘅。佢话身与合方师，咁呢两句经文咧，咪应该换一换。身与合方师，口鼻亦复原，咁啊比较咧顺啲。即系话翻呢个身，要合呢个畜尘，先至有知觉。离畜尘啊，就显唔出呢个身根嘅知觉。嗱，咁既然身要以合呢个畜尘，先至生呢个知觉啊！咁啊，即使呢个口中嘅常性啊，以个鼻呢个闻性啊，亦都要合而 方知各身如何方知口鼻呢的液服然同一樣，不生念不生無水，生即是二根，同埋呢二根呢就係生生滅滅，生生念念都無有頭緒嘅。咁啊，隔門聽音響啊，就下耳區可聞，就説明呢個聞性咧就猛利，唔同呢個眼根咧隔門不能見啊，亦都唔同呢個口隔門就不能上啊，亦都唔同呢個鼻。隔換特不能聞，而呢個耳根聞性咧，直接隔換隔一縫牆啊，亦都能夠聽呢個音聲嘅響亮。佢話下耳區可聞啊，很固然聽清楚啊，即使嗰啲音聲略為遠啲咧，都可以聽得到。佢話耳根所不齊，能眼鼻舌身意五根嘅功能。都不能夠與這個耳根的功能相比論，因為聞性超如五根，那就是一叫做通真實。那就因為這個口不能夠嚼這個隔開的味道，這個真呢亦都是要合才有這個知覺性，但是唯有啊，呢个文静咧能够隔门可以听音响，无有障碍，咁就叫做通啦。个事实系通真实，所谓音声嘅正静，文中就唯有无，而音声咧有之时就叫做动啦，咁啊冇音声之时就叫做静，所以音声之静咧就系不定。咁啊，不定就屬於生滅。咁文中就唯有無，就呢個文性本來就常住合不動，但係眾生顛倒，以有音聲之時，佢就叫做有文啦。佢冇音聲之時，佢就説為無文，即係眾生嘅顛倒。佢話無聲就號無文，就非常文無聲啊。眾生顛倒，咁啊以有音聲叫做有文。无音声，佢就叫做无闻。其实音声虽然系有生灭啊，但系闻性咧就属于常住。有音声之时，固然能闻音声啦，但系无音声之时，佢亦都闻到呢个正声啦。所以无音声之时，只系呢音声灭啦。就絕對不是呢、這個文性滅，因為文性在無音聲純是正境之時，這個文性亦聞得清清楚楚，所以音聲是有生滅，文性呢就無生滅，文性不會因為音聲有而有文性，亦都不因為音聲滅而沒有了文性。音聲有生滅，但是文性呢能闻音声的动向，亦都能闻无声的静相，说明闻声咧系常住。佢话声无实虽无灭啊，声有就亦非生，但无声之时，闻声就不灭；有声之时，闻声亦都不生啊。咁闻声既然系不生灭，当然就系常住。就是我哋呢個主人翁，咁啊外境嘅音聲有生滅，就同於呢個客人。咁啊聞聲屬於內心啊，咁啊音聲就屬於外境。咁啊眾生顛倒昏迷，以客為主，形體就為物啊，以客咧就為副，所以佢就説為冇聲咧，就連聞聲都冇咗啦。咁啊分裂的意願力就是得。像真實啦，咁啊物性遠離生滅，屬於不生不滅之像真實。嗱，咁啊十果菩提，咁啊即是係圓通常果，因為圓故就無不不對啊，咁啊通故就無相就無礙啊，因為常故就係不生不滅。嗱，咁啊人文性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，就可以為呢個佛 果葡萄的真因，咁啊以此圆通自身为因地生啊，就必定得成圆通成个十果菩提，咁啊属于因该果海，而因咧就得如是果啦。嗱，咁啊诸佛所证嘅圆通成果，亦都由呢个圆通成因啊，咁啊果结因缘，果不生灭，因庄亦都系不生灭啊。咁啊说明文证，既然系具足圆通成。三真实非是系其他二十四法所能比嘅，咁啊，所以其他二十四法就一定要减去，就系要阿难同埋初生大众咧，以及呢个末世嘅众生咧，要依此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嘅文证咧去修。咁然後至可得證呢個圓通常啊，不生不滅嘅佛果菩提。嗱，咁啊，又者文殊師利菩薩奉佛命，轉呢個文證啊，圓通常為真因地心，為當機下手方便。咁就係答阿難啊，就第一卷人失歸來，就話妙車摩托。三摩阎罗之请，以佛开示地波七大花如来藏现身而证，就系求当机阿难啊，所谓最初方便之请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知得明证，系通真实啊，咁啊成就妙车摩托观；若是我哋知得明证，系圆真实啊，就成就妙三摩菩提伽观。咁啊，若是话知得文证系常真实啊，就成就妙时无中道观。所以观音菩萨求佛问，就话我得圆照三昧啊，就系、以呢个妙三观门观文证圆通常三真实，咁你叫做圆照三昧，咪即是啊首灵圆三昧。他说众令在梦想就不为不无，就是众生作梦之时眼不见耳不闻，众生入梦之时眼不见，那么这个鼻亦都不会嗅闻，这个心根亦都不觉触，这个舌根亦都不尝，但是只是耳根闻声，那么仍然是常住，不会因为不知而无。例如上文第四点最后讲，各位二重罪人问中老丁特别作他物，那么证明这个文证，那么即使在梦想之时，那么亦都不为不知无啊，即使文证之用，即使在梦中亦都无所欠。他说各观就出之为，各就是文证之体，观就是文证之用。那么文证的体用呢，就是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，是不假思摇动作。那么说明文证之各观啊，是超越这个思维之外，那么叫做各观出之为。就真心就不能合啊，就眼对身同埋呢个耳根咧，佢话正在梦时都唔能够对呢个五尘境有所觉，唯独呢个耳根嘅闻声，在梦中亦能闻呢个真宝声啊，所以真心就不能啊合依。这个耳根圆通，那么这个耳根闻性就不是其他这个身心五根所能比得上，那么这个身心不能合。他说今次多菩萨就经论不知名众生为本文随经故流转，阿难众强罪就不免落邪思，岂非随所论的旋流获无妄。一段经文就是显示的第四波名为会斥当机，第二庆就学行，就文殊师利菩萨训诫斥令阿难， 要打起精神来听，要学观音菩萨所修的耳门圆通。咁又分为三科，叫做初科，二期合机，就是开始呢个耳门圆通，系好契合咧阿难嘅根性啊，说明阿难多闻系正好咧，依呢个闻性得法，反闻闻自性啊，咁啊正性就无上道。我话今次娑婆界经论得之名，就话娑婆世界音声论说。而得以通达明悟，咁啊佛音声说法宣明妙理，而众生亦都因蒙佛嘅音声所传嘅妙理啊，而得以悟道，例如向下闻是释菩萨，咁啊说完此中嘅圆通偈之后啊，所得利益嘅人咧，其数都凡有十行河沙，皆获本心远尘离垢得。发眼净，咁就证明众生咧呢、这个文定啊系不可思议，因闻说法嘅音声而得以悟道。咁啊，众生嘅为本文说循经就故流转啊，就话九法界众生，佢唔知得呢个不生不灭嘅文定系自己嘅主人翁，就迷咗呢个本有不生不灭嘅文定啊，循。外边的阴经而起分别，咁啊由分别作业流转于呢个生死啊！我话众生迷咗呢个本文，随呢个阴经咧起分别，所以作业而流转于生死。嗱，咁啊迷本文，咪即是系背觉啊！咁啊循经流转，即若合群。同埋一切众生都系背觉合尘啊，阿难亦都如是。阿难众强记就不免落邪知，咁啊说明阿难虽然得呢个多闻定，咁啊纵使强记啊，亦是诸佛嘅微妙法，仍不免落于呢个邪知，因为闻法之时心起分别啊。分别就属于呢个耳识，耳识属于个三界嘅烦恼，所以属于邪思啊，非三摩提九灵严大正嘅正思维。我话起非就随所论，就系、是、话多闻强句起心分别啊，咁岂不是循呢个音声分别而流转嘛？话起非随所论。但是旋流就莫无妄啊，若要啊能够旋转这个流动的网民反民自非，那么当下清净无所分别，那么得到无妄，那么正显这个多闻强记啊，不如修习之功，所以常就出其病啊，那么此一个旋流莫无妄啊，就正式开示佢个法样。格阿难嘅耳低听，我佛威力先说金刚王嘅疑幻不思议，佛母金丹门嘅耳闻离尘佛一切秘密门嘅欲漏不思议，速问成过悟，将物时佛法啊都何不自问问？咁闻非自然生因，先有名字嘅时闻先说闻说欲罪名。一根既反而六根全解脱，见闻的疑幻力三界若空花，闻佛慧根除尘嚣的各缘正正直光通达直照行虚空，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是摩登锤，在梦的谁能留形？个如世巧幻之的幻作之难，你须见诸根动念要一之偷，即机不归直言之幻。正无正啊，六根的亦如是，言一经如分成六和合，咁啊一切成勾服，六用皆不成，尘垢应念都成圆明正妙，如尘不上之学明极就即如一大段经文咧，就贯彻当需细听学行嘅第二科，就劝其善修，就系话劝阿难啊，要善于耳门。反闻自性去修学，个阿难你耳低听，我闻是知嘅菩萨讲个阿难 你应该要第二十二的啊。就我诚实威力，就我文字之力，是诚实这个威德神力，所以为你柯南啊，于这个二十五法之中选一个圆通身啊，为你柯南入座的方便，说我诚实威力。我说说金刚王的疑幻不知佛母真三昧，此三句经文呢可以分句读，亦可以直接一句读下去。宣示就是文殊菩萨以这个智慧的宣示，金刚王，金刚能坏一切，一切不能坏金刚。就譬如若我们以这个耳门修学，能坏一切烦恼啊，一切烦恼不能破坏这个耳根圆通法门。王呢，金刚是祖宗之王啊，咁就譬如呢个耳门圆通啦，系法门中之王。咁啊，若是依此呢个耳门去修学，反闻自性啊，咁啊，准可以得证呢个圆通常果啊。所以耳门圆通咧，系为法门中之王。咁啊，指个金刚王就系若呢个妙奢摩陀空观。即系疑幻就不思议啊，疑幻咧就系话观有为疑幻，咁啊不如于有为啊。若见了无为疑幻，咁啊不自无为啊。若要达中道疑幻，咁啊不自中道，咁啊一切不如就可以得到解脱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：佛离一切相，即明知佛。咁啊，此个疑幻咧，就若呢个妙三摩陀提假观，咁啊，不知已嗱，不散幻性，唔知得此种境界，即使正智啊，亦都不知已啊，不知此种境界。咁啊，此个不知亦即是相照空有，相遮空有啊，相照即相连，故名佢就不知已，即是了时亡。真中道观，咁啊佛母咧就系此耳根圆通法门啊，就系为一切诸佛之母，咁啊一切诸佛都系从此法门出生，咁啊叫做佛母。真三昧咧就系一若因中或是咧系果上，都系具足圆通常性啊，都系得生不灭。所以叫做真三昧，又因为不知故所修之定而真三昧，唔系三乘呢个相自定啊，亦都唔系呢个凡夫外道嘅伪定，因为凡夫外道嘅三昧好似嗰啲烂黄铜啊，咁啊二乘人所修嘅三昧，咁啊此质咧系法门。现在这个文证啊，具足圆通常三真啊，咁啊十足十呢，同嗰啲黄金啊，亦如同呢个摩尼宝王，所以依此文证去修，那是属于清净起修啊，即是系如来前，所以名为叫做真三昧。所以下文讲，佢话此时离尘佛，佢话一路经涅槃门啊。过去之来就之门已成就，佢现在之菩萨就今国人民，佢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。佢话我闻住啊，系从中正就非宏观世音，咁啊说明今日所显示呢个耳根圆通嘅法门啊，乃系最正系最妙，咁就叫做真三昧。不以闻就未尘佛，一切就秘密门门。咁啊，话你柯南咧，就系、是、曾经啊听闻未尘之佛，一切嘅秘密法。嗱，咁啊，未尘佛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能证之人，咁啊，亦是指出呢个能说法之人。咁啊，秘密门咧就系、是、所行所证以及所说之法。咁啊，点解所行 所证所说之法叫做秘密呢？因为佛出世间只是说这个一佛性啊，就更无二性。咁啊，知佛世间出世为以一利，就利益众生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知佛说法就譬如大慧，以一利语，润人花，获得成身。咁啊，说明佛出世嘅目的，为是众生本有真性，可惜众生不悟啊，所以非秘密就以成秘密啦。咁啊，现代阿难多闻第一，闻未勤佛一切嘅三德地藏啊，微妙法门。咁啊，说明阿难啦，唔系话今生多闻啊，已经无量劫来都系多闻，唔单话今生自发，乃至过去无量劫啦，亦都已经啦自发系亲近佛。所以闻闻未勤佛啦，呢、这个秘密法门得大种子系甚为稀有。嗱，咁啊，阿难虽然系闻未勤佛啦，咁啊一佢三德地藏咁秘密法门，但系欲漏不坚持，即速闻定过悟啊！嗱，欲漏呢就通止三界烦恼。嗱，咁啊分别言之啦，咁啊欲界佢哋欲漏啊，色界佢哋色漏啊，无色界佢哋无色漏。咁啊欲漏就系生死因啊，修行者若不坚持呢个欲漏啦，就成为大过患啊！佢话速闻就定过悟，就话你阿难。咁啊，一你积蓄多闻，若是真修行啊，仍然堕于生死，咁啊变成多闻正为过悟啊。咁啊，指个玉漏，好似砒霜，呢、这个人咧就譬如个器皿啊，咁啊实所说个法就属于尘缘。嗱，咁啊器皿之中如果有砒霜啊，捞埋嗰啲食物里边。咁啊，呢个人食咗嗰啲有砒霜嘅食物咧，就可以令自己啊，咁啊中毒身亡，直至能够杀人。所以多闻就成为过悟。嗱，咁啊有人问啦，如果多闻成过悟，咁啊岂不是最好就唔好学经啊？当然系无言自理啦。所以始终经文咧。所是为欲漏不坚持，速闻成过悟啊！那是文殊菩萨大慈悲，是对阿难作如是说，就是鼓励阿难啊！你既然多闻第一啦，咁啊应该反闻自证啊，从文思修，咁就保证入三摩地。咁啊，若是话对我哋呢啲咁嘅后学，呢啲咁嘅苦恼众生啦，咁啊就应该要先要学经。要具足呢个多闻性啊，要了解经义，先至可以起行。咁啊，若是你唔学经，你就唔了解呢个经中嘅理论啦，唔了解点样修行嘅方法，咁你又点样去修行？又如何能得证呢个圆通常果咧？所以在我哋嚟讲咧，唔单话要好啲学经啊，咁啊，仲要好好地咧，要明理。重要依理起行，先至得正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既然知得，所谓多闻有过之。啊，若是话你无闻咧，咁啊，亦都有过之啊。咁啊，如果点样先至得到无过咧，就要从闻思修啦。唔单无过啊，仲反获大益啊，得到正入。三摩地，佛将问是佛佛啦，咁就何不自问问？就系佛嘅言教属于外境啊，能言嘅属于呢个意根同埋个意识。咁啊，能言之心用所言之法足具足能，能所嘅未忘就属于妄想，系个生死因，所以正过患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反闻自性，爱就脱尘啦，爱就系脱根。所谓一念反观，就一念清净啦， 年年反官，咁就年年清政。因為民政就係無形無相，咁啊無形無相就即係實相咧，所以反民治政啊，就即係官司法實相。一年反民，就一年治法啊，年年反民就年年治法，從此內離於境啊，內係離於心。咁啊，若是其他佛法，就係屬於背時向他；若是自己問問，即係背塵合國啊。所以話將問是佛法，就何不自問問呢？即係話將呢個問題是佛所說嘅佛法，咁咧佢就將問是佛法啦。咁就何不自己反問問自證啊？就來得真實受用啦，嗰個何不就自問問，個問字嘅自然生，係因經具有文字啊，嗱問字即是真而佛性，乃係言語道片，心行意念。咁啊文字雖然係本句啊，但係文字呢個名字咧，就屬於係因緣生啊。咁啊，乜嘢嘅因緣呢？就因為有呢個因性，然後有呢個文性嘅名字。若是冇因性呢，就冇咗呢個文性呢個名字可得啦。佢話文性非是自然生，因為因性有呢個文性嘅名字。佢話文非自然生，就因性有名字。咁啊，自問就已經脱啦。咁啊，能脱都欲誰呢？就係話自問反照，就係與呢個外嘅精神脱離，即是啊脱連內服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係入流亡所。嗱，咁啊，地塵就脱根啊，呢塵就無根可得。既然外脱精神，咁啊，文性嘅名字亦都明啊，所以话能脱，你欲谁名呢？你仲想叫佢做乜嘢嘅名字呢？咁啊，脱离归还一心之后，咁啊，真真正正系言语道断啦。咁啊，一心既反完，六根就全解脱啦。嗱，六根虽然系用中相背，但系正中相知，同一阵性。所以於呢個六根中隨意一根，若能反緣啊，咁啊六根都成解脱啊，即是上文所謂一門深入，入一無夢，比六之根就一而清淨，和一根既反緣就六根成解脱。咁啊見聞地而幻翳，嗱見聞就通止六根，咁啊六根咧就係、是、迷於一心而妄有嘅。就好似呢幻翳一樣。咁啊，三界是若空花，嗱，三界即係六塵，係猶如空中花。嗱，虛空本無花，因為眼有瑕翳病啊，咁啊，於呢個無花中就望見有花。咁啊，三界嘅生死本無所有啊，係因為幻翳無明煩惱。所以無妄中就見有種種相，咁啊正在見有人我自他種種相之時，但係本體清淨係本無所有啊！嗱，咁啊上來脱離呢個問清，圓通常乃係若呢個正真呢方面嚟講，現在見聞都如幻翳啊，三界若空花。就是若呢個上網呢一方面而設嘅，咁啊民服嘅偽根隨，我哋反民自正，復歸一真啊，咁啊嗰啲煩惱嘅偽眼啊，就從此消除。好似呢個人若是閉眼養神咧，嗰啲眼偽就全消啦。咁啊貧消就覺唔正啦，就係話呢個偽眼既然消除。呢、这個幻塵亦都咧係消滅，所真塵即融成一體啊，不出一心。咁啊，所謂覺圓正咧，嗱直照不圓，咁啊叫做覺啦。 嗱咁目不焦就佢哋圓啦，目相不焦就名為正。嗱過即是不邪，圓即是解脱啦，正即係法身，即係正本有三德，即名藝眼除，幻塵消滅。咁啊，根尘无成一体啊，就可以圆正啊，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嘅三德地座。咁啊，正极就光通达，咁啊，说明我哋于呢个语根文性啊，去修行，将呢个粗细烦恼断尽啦，就名为叫做正极。嗱，不积而烦恼尽。清净到极点，就可以化本明了啊！心光普照，就名为叫做通达。咁直照就含虚空啊，就话心性直而上照，含括诸法，一切法皆在呢个心性照能之中。咁啊，佢哋直照就含虚空啊，嗱含虚空，即系提中嘅大字啊。物极而照，即是提中的佛字啊。照而极呢，就提中的顶字。顶是解脱，佛即是波若，大即是法身啊。就说明能够正视呢个三不地藏，就是完全呢是由于依呢个二门修学反文时令之功。咁啊，却为观世间。就由于梦中时啊，就系我哋正到正极光通达之时，我就反观世间一切啊，都好似梦中时一样。嗱，梦中就本无事，梦时就似有，就譬如迷时，只得有世间，但系唔得无所有啊。所以本经上文讲，佢话生死涅槃一皆即航路。颠倒花相啊，而永嘉大师亦的确系迷时，明明有六趣啊，国后都空空无大天。若是认真嚟讲咧，唔单话国后，一切诸法皆无本之清净啊。其实正在迷之时，诸法本体亦只系清净啊。例如有个人，佢梦中千里远行，所谓长途跋涉啊。加以炎热无端，咁啊系一件苦事喎。但系佢忽然瞓醒觉啦，佢仍然瞓喺个床上边啊，而且呢个房间有个冷气机啦，吹得咧系凉凉爽爽，咁啊何来长途跋涉啊？亦都何来炎热煎熬咧？我身处在梦，即谁能留意形啊？就说明魔身强女。是梦中的魔僧伽女啊，咁啊，既然梦中的魔僧伽女啦，点可以留意阿难嘅身形？咁啊，遇在魔僧伽女啊，咁啊，用呢个邪咒啊，能够留意阿难嘅身形，你阿难亦都系在梦啊。咁啊，若是阿难嘅修性有效，打破呢个烦恼梦啊！大国明朗，咁啊呢个灯壳，梦中嘅灯壳啊，又点可以留得住在大国中嘅阿难呢？佢话魔灯壳在梦，不谁能留意形。不如世就考幻之，佢幻作就诸男女啊，虽见诸根动，其意如一机抽，即机归直言，就诸幻成无性啊。咁佢世间有个巧幻之，咁佢幻作诸男女之时，咁啊虽是诸根欲动啊，但系一定要有一个机关咧去控制。咁啊，如果呢个机关唔欲动啦，咁啊所有个诸幻都成为无体性啊。嗱，咁啊幻之就譬如无名。幻作诸男女，就譬如由呢个无名啊，而幻成十二类众生。咁啊，虽见诸根动，就要以一机抽啊。虽然就譬如六根嘅动作，完全依一心，离心则无六根啊。咁啊，即机就归直而诸幻成无性。咁啊，譬如六根咧，随依一根修行。 咁啊六根咧多牙就得到解脱。佢话六根都亦如是，佢原意一精明就分成六和合啦，就系、是、玩出呢个男女完全由幻思所作。就譬如六根亦如是，原意一精明。先至玩起呢个身心世界，佢话六根亦如是，佢源于一精明。佢话一智就成幽服，六用足皆不成啊！就系话于呢个六根之中，若是能随于一根修行，或是反观自性，或是反闻自性啊，咁啊一根一服共不生灭，咁啊六根亦都成为不生灭啊！即是上文所谓入一无妄，比六之根就一如清净，不尘垢的应念消。咁啊，始终尘垢两个字咧，就一种譬如呢个粗细烦恼。现在话应念消咧，就你能够反观自性，或是反闻自性啊。咁啊，呢个妄想啊，呢个妄念咧，就系应你一念反闻自性之时。咁啊，呢个粗细烦恼都断尽，所以初观之时就粗烦恼灭啦。你再观之时，细烦恼亦都灭。咁啊，尘垢地应念消。咁啊，正圆明正妙啊。咁啊，始终啊，圆明等个字，即是妙性法明，属于波野妙智。咁啊，圆定咧就系、是、解脱妙用。咁啊，圆妙就系、是、法身理体啊。现在因为反闻自性，曾够应念消除，就成就呢个圆明正妙个三德对状。因为圆妙故，提中个大智啊；因为圆明故，就系提中个佛智啊；因为圆正故，即系提中个顶智。若是初修半行，烦恼心服，属于半行成；若是四事先落，属于双事成啊。若是分正无明，分正法身，属于分正成；五住正信，以死永亡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咧，就属于究竟咧圆明正了。所谓愚尘嘅上师学，为愚尘嘅无明烦恼未尽咧，咁啊仍然要修学。但系明直嘅即而来啊，嗱修学究竟，自然理尽。咁就同於嘅如來，咁啊明記就係報身如來啊，報身所證即係化身如來，從此大用無邊，咁啊屬於咧呢個應身如來，咁就説明我哋從呢個耳門修行啊，反聞自性，具足如通常三真實，咁啊果相咧。将呢个愚尘烦恼全部消灭，咁啊证到呢个大光明状啊，咁啊明直之故成就呢个三身如来，能够普利众生，自利利他，功德圆满，完全咧系由于依呢个闻性修学而得。